好，大家好，十月二十九号晚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啊又有我哋呢个星期五嘅组合啊，钢铁组合，有我吓戴住橙色口罩嘅梁敬国先生， 呢个叫做 pumpkin orange 嘅口罩。 咦，万圣节 feel 吓，有啲咁啊！另外仲有阿 Muse 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哇，你件衫系啊，冇办法，大家睇唔到佢嗰个样啊，佢个口罩同件衫系衬色噶， 太绝系嘛， 绝晒配， 真系 sorry， 真系 sorry。 啊，咁啊，本人周志恩仲有吓，我今日咧原本戴咗个粉红色口罩衬粉红色恤衫嘅，后来我就放弃咗呢个选择。嗱、啊，今日呢啲咁样，大家冇办法睇到我嘅样，唯有听我哋把声啦。咁但系都特别讲下，因为咧嗱，就、唔同今晚，唔关今晚事噶，因为咧。在我出门口的时候我都想着、啊、究竟我好不好做到这么衬到这么绝好呢，这样、啊、这个就是进退智慧，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即不是那么 cheap 啦，我们讲 话、 这个题目呢，首先我要明谢我的学生的，因为呢在这排我要教一些文化的系统的东西，关于中华文化的一些概念。其中一个我觉得最难最难教呢，这么多年来其中一个真的很难很难处理的呢，就是讲到呢道家啊，讲到呢即是所谓好隐士啊，陶渊明好多同学听过、 嗯、 但是一讲到嗰啲呢，点解佢要不为五斗米折腰啊，究竟佢应该系啊继续喺呢、这个前锋线度喺度啊进行呢个改变啊，对于呢个社会，定还是退隐山林呢，呢一种咁样嘅选择呢，其实对于一啲未读个或者未有社会经验嘅学生嚟讲呢，未读过经典嘅同学嚟讲呢，係好困难好困难嘅。讲俾佢听呢，只不过係将我啲叔叔嘅生活经验讲俾佢听，但佢哋完全冇感应嘅，我直接啲讲。咁呢个係我即係第一个，即係点解我成日想讲呢个题目啊，就係进与退嘅智慧呢个问题。咁咧，所以咧，我今日要讲进与退，嗱，唔系净系讲进退，系要讲智慧。所以呢个时候咧，我交俾呢个咧 Pumpkin Orange 嘅梁敬国，佢带咗啲嘢俾我哋。 智慧青年系嘛？ 如果我仲可以叫做青年，我当然开心啦。咁智慧咧，我自己系冇乜嘅，我唯有寻求喺书本上嘅智慧啫。咁呢排读下书嘅时候，尤其是读一本比较耐嘅书咧，咁就系大家都听过嘅，就系圣经入边喺传道书三章十。第一節十一節呢，好多時候如果你去一啲喪禮，你都會聽見佢啲牧師啊，或者有啲人讀經嘅時候呢，會揀呢個傳道書三章一節十一節嘅。咁裏面講咩呢？簡單講幾句先啦。佢就話：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有時，殺戮有時，医治有时，杀位有时，拆位有时，建造有时，下山一百次啦。咁最后就话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最句嗰句人不能测透就系智慧所在啦。换个说话讲，其实。虽然话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但系嗰个时间唔系人定噶，睇嚟又。虽然头先阿周 Sir 就话：，喂，我哋啲阿叔辈睇咗咁多所谓嘅中国传统经典，要《桃花源记》又好，呢、这个陶渊明嘅又好，咁样都系话要大家进退有道，但系点样把握呢？这个不知道 ,Mills 有没有这些经验、啊、 其实呢、如果听刚才、啊、梁敬国读那篇的 经文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随心，就是说进退的选择，其实讲到底就不如随心随心，因为 你不能够预测，你不能够了解，亦未必知道，以为自己是很啱时候的时候，但其实又未必一定，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嗯、 而知道那件事是不是最后。所以会不会讲到底呢？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呢，一讲到是进与退，我先不讲智慧先啦，其实一进与退的选择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呢很多时候都会引领人们去想呢，例如你自己怎么想啦，身边的朋友是怎样想，家人又会怎样，对工作有什么影响，甚至乎有些大人物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即係佢會咧，好似係四方八面，盡量咧可以考慮最多最多嘅原因同埋元素，作為之最好。而且咧呢個都不嬲咧，都被認定咧為一個叫做周全而且全面嘅去考慮去做一個選擇嘅。即係如果你係好倉促，或者太過可能叫做啦，唔係叫隨心，可能率性一啲嘅。反而其實會俾人哋覺得，其實你好似冇乜智慧咯，即係你應該做得好嘅，應該係思前想後，三思而後行，即係應該咁樣先至為之醒目。你可能叫有策略，我唔知叫係咪叫有智慧，但係呢個應該係絕大部分嘅凡人或者我哋咁樣嘅凡人咧，都會係咁樣去定義嘅。但係我聽完頭先阿梁敬國嗰、那個嗰篇嘅 經文 令我覺得反而是不是即是 low time to die 啦，就好似 James Bond 咁样。生死有时，其实乜嘢都系有时。咁其实是不是应该随心，是最能够嗰下嘅当下，自己想点样嘅情况，是不是反而是最好嘅决定呢？这个就是不是智慧所在咯。 嗱呢度咧，阿 Mills 一讲到咧，我原本系想接驳一个，我真系。即係僕住你諗住咧，你講心理學咧，我即刻講一個我平時成日教學生就係應對人際關係咧，即係沙提亞，即係Satir model 咧，即係家庭治療大師咧。我成日都教學生咧，其實我哋要做一個 congruent， 即係一致型嘅人。咁佢就要照顧自己嘅感受啦，照顧他人或者對方或者他者啦嘅一啲即係希望啊或者想法啦。另外就要照顧環境嘅需要。咁呢個就叫一致。咁通常如果能夠即係喺回應人或者喺同人際關係出現情況嘅時候有呢三個考量咧，通常都唔會有咩大錯嘅。即係我哋成日都當然其實呢個未必係咁準確嘅，因為其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形態嘅。咁你同唔同人溝通，其實隨住唔同嘅需要，你可以有唔同嘅形態。咁但我通常就同學生講，你照顧咗自己感受，照顧他人感受，再照顧埋環境需要咧，通常冇大錯。但如果我再聽埋頭先阿敬國兄嗰段經文，因為佢頭先出邊已經朗讀咗一次俾我聽，我就發覺咧，有陣時我哋諗咧都會人嘅智慧好多時都係諗人與人之間解決一啲人際溝通方面常常發生問題。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好似頭先阿 Mills 都講咗一套電影啊，《No Time to Die》，即係呢個007啦。其實一幾個我諗有幾套呢排嘅荷里活電影咧，好經典嘅電影咧，呢幾年裏面咧一啲娛樂片啦，佢唔係一套即係話所謂電影上面好經典，但係好多人認識嘅一個角色，經典角色嘅一啲最尾嗰集。我舉一啲例子，狼人最尾嗰集啦，然後譬如講到 Marvel 裏面啦，譬如 Iron Man 咁，其實人咧係敵不過大自然啊，或者甚至乎一個即係如果用宗教角度咧，就係上天啦、上帝啦，俾我哋嘅一個即係 安排 destiny 冇錯。咁樣咧有一個字叫 awesome 啊嘛 ，awe 就係我哋講緊對於大自然啊、命運要敬畏嘅。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其實我哋今晚都可能要考慮一下。有陣時，如果我哋成日講嗰個所謂智慧咧，好多時係從自己個人覺得，哇點為之一個最著數啊？我哋好興噶嘛，最著數、最有利、最照顧到自己嘅利益，或者照顧到身邊嘅人啦嘅著數嘅一個方法，就為之點樣諗進退。但係我哋有陣時要更高層次去諗咧，有陣時我哋都要服膺於一啲咧不可抗力啊，我叫做。 不可抗力呢度几个层次咧，你都话你可以话，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时候，你话哦呢啲原来已经系为我安排咗噶啦，只不过呢个时候到，有阵时我唔明嘅，但系我都要去忍耐咁样。但系亦都有啲，如果你冇宗教信仰嘅时候，你可以就话诶，我哋时时学一个字啊嘛，一个词语咧，就是、急流勇退啊嘛。咁你喺面对一啲困难或者个大重大事件之前，你进与退之间，其实只不过系一瞬间嘅决定嚟嘅啫。即系好似上个礼拜啊，周 Sir 点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嗰只歌入边，咁呢一部书嘅名嚟噶啦。咁啊，作者有奥地利啊，犹太裔嘅作家。咁佢喺描述吓人类历史就13个系咪？我记错，一个好伟大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人的时候，他都讲到一句说话，就是很多重大的决定其实是可能一天 一个小时、一分钟或者一瞬间，即系 a flash of mind 嗰阵时做出嚟嘅。咁呢样嘢，其实你又再回翻谂一谂，阿 Miu Sir 提过，或者阿周 Sir 讲过，阿 satire 嗰样嘢，喂，其实我冇咁多时间去谂噶，老细。我谂我每一个决定，究竟系对我自己好唔好，对我周边好唔好，对社会好唔好，我就系吓佢好似灭霸咁样，嗒一声嘅啫。咁嗰个情况系咪即系话，我哋系基本上系率性而为，而系话冇乜，你唔好计算咁多啦。你其实计算咁多都系嘥气，即系好似有人讲过，又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微笑啊嘛。 嗯。 即系话你谂多做乜啊？根本你所谓你自己嘅智慧，喺上帝嚟讲，即系不值一陈噶。 我咁谂咧，其实头先所讲嗰个率性咧，或者随心啦，因为听到上嚟都好似比较唔够严谨咁样嗰只噶嘛。我喺度谂紧个情况咧，就系头先梁劝过去从一个好。spiritual 嘅一个谂法，去嗰一个出发去睇进退呢件事。我喺度谂紧咧，有冇机会咧？其实系人性化啲，人性化啲嘅意思咧，就是话大部分人咧，其实佢都好难咧走得出，或者能够达到头先阿梁劝国所讲嗰种嘅心态。我相信有人達到啦，即係你話未必會咁易啦，可能宗教人士會更加易啲啦，有佢嘅信仰嘅時候。我諗緊一個可能係比較平凡人都可以做到嘅一個情況，我諗緊咁樣係咪叫做都叫做智慧呢？例如呢，就係佢嗰個率性其實都係為咗安心嘅，即係話呢，我隨心隨自己做，因為我其他嘢其實都唔係能夠控制到。我唯一能够控制到就是当下我自己点谂，其实想点样，咁不如我就随住呢一样嘢去做一个选择或者决定啦，咁样。咁其实呢个样嘢嘅背后，最终其实就系想揾一个即系平和嘅心，令到咧你系唔需要太烦，或者系觉得做完个决定之后咧，你会有后悔嘅感觉，又或者觉得自己蚀底咗，或者自己觉得唔系做得咁好。咁即係可唔可以咁讲，如果一个人佢唔能够可以从自己纯粹嘅心灵上可以做任何，即係可以随心咁样去做一个决定而令到自己安心。佢只要佢觉得呢，就係喺现有我能够操控到，我能够知道了解嘅信息同埋事情嘅发生嘅底下，我去做一个嘅信息。就已經心甘命底啦，做一個決定就已經心甘命底，因為個情況就即係話，因為我冇可能知道我而家現有喺呢一刻裏面俾我更多嘅信息，或者下一刻會發生啲咩信息，咁所以其實你係冇，你唔需要為咗去怨恨一啲或者覺得唔抵一啲咧，就係我永遠都做唔到嘅嘢嘅，就係下一刻嘅信息會係點樣，咁不如就喺你而家能夠知道幾多。能够了解几多嘅时候，你咪好舒舒服服咁样去做呢个决定咯。无论之后发生啲咩事，其实都嗰样嘢都唔到你所控制噶啦。呢一样嘢我谂紧会唔会系即系，因为有啲人会觉得系，如果你乜嘢我都冇做到嘅话咧，我其实对自己咧反而觉得自己好似唔舒服咁样。我谂紧呢个系咪对于平凡人嚟讲一个解决方法？ 咪聽完阿 Miles 講呢個咧，我即係都幾有啲感觸啊！因為頭先阿敬國兄頭先講到咧，人類群星閃耀時啊，十四個故事，十四個大故事嚟嘅，好多都係一啲大嘅英雄人物或者重要人物。呢班人我相信喺佢哋嘅生命裏邊咧，佢哋係做咗一啲好重要嘅決定，令到佢成為嚇呢本書裏邊嘅其中一個主角，一個主人翁。咁但係呢班人本身呢班係擺明好多係英雄人物啦，叫做即係佢想幹一番事業啦裏面。咁再講埋佢嗰個作者本身呢，其實佢寫呢十四个即係呢十四篇嘅篇章裏面，佢唔同嘅人物呢，其實佢都有寓意，希望呢佢自己身處嘅環境都係一個非常惡劣嘅環境。 嗯。 但好可惜佢自己都喺個大時代裏面，佢自己都選擇咗即係 逃避啊， 逃避啦，佢即系决定放弃生命啦。咁呢个系佢嘅选择啦，当然。咁但系又令我谂起另外一本书啦，可能大家听落未必直接有关。史景迁啊，呢个好经典嘅历史学家有一本书叫《妇人王氏之死》。咁呢个就系讲紧真系一个清朝里边嘅小故事啊，占咗成本书好少嘅篇幅嘅啫，就系、是、一个妇人叫做王氏，喺一个饥荒嘅环境里边，佢跟咗个男人离乡别井。不是跟他老公，跟了第二个男人。我相信这个妇人王氏，他没有想过后世有人会帮他写一本书。但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决定，我经常都即我经常都想着，不论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去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未必是想着所谓进退，讲到这么伟大，这么宏观，这么有不同的。他只不过在那刻，好像刚才 Mills 说，他是找着一个他自己觉得可，有些人是会揀一些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会揀一些我觉得最对我自己或者对个环境有利，甚至乎我有些人会夸张一些，会利他的，牺牲自己成全人的一些选择。但也有些人就是不要搞那么多了，我不单止躺平，我还会畏缩，我还会做一些很卑劣的事去让自己继续生存。不出奇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卑劣这个字，我想即是用一个比较即是大家常规想的层面，可能在他的角度生存是最重要的价值都不定。究竟那个是进定是退呢？我想我们只不过是旁观他人的痛苦，就很多事我们认为他进或者认为他是退，但是他的那刻他自己的想法我举一些例子，再譬如勾钱，究竟他那一刻他屈曲求全的时候，他究竟是委曲求全的时候，究竟他是进定是退呢？他如果他到最后他不能够复国啊，究竟他是成功定失败，我们很难去定夺咯。啊，不过呢一节呢时间就差不多了，咁我们播一隻歌先。咁啊呢隻歌啊，边位㗎，系咪敬国兴 㗎？你进与退呢，娱乐圈嘅进与退是最难掌握的啦。咁罗文呢佢退呢，你话退得好就得，你话退得唔好就得。不如大家听下只歌先啦。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如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无病征，有四宗是在抵港时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另外初步确诊少于五宗。新增确诊个案涉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31至60岁，分别由菲律宾、俄罗斯以及经英美抵港，当中三人是外佣，另外两人是机组人员，全部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当中一名40岁外佣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58点，升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8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日元114.0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人民币6.405，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06美元，卖出1,777.5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中国西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就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11月1日开始咧，除咗一啲豁免人士之外，所有要进入政府大楼嘅人咧，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谭小姐， 我就唔识安嗰啲安心出行，即系要体谅下上咗60岁嗰啲人啊嘛。 彭小姐， 我觉得大家都系喺个社会度生活，有权利有义务，唔好投诉咁多。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今集一班中西区的老友记会分享以前的生活点滴，还会介绍心目中最好玩的儿时玩意。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电子支付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我们怎样保障自己呢？对比起信用卡时时都有被盗，香港推出八达通20多年，大家就甚少听到发生资料被盗用的事件，因为八达通卡使用的是 NFC 近场通讯技术，每张八达通的号码都是内置在晶片，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交易资料亦都会储存在晶片之内，交易的时候根本是不需要知道账户号码，就能够减少资料失窃的问题。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很多信用卡近年都已经加入晶片和 NFC 技术， 并且逐步放弃利用磁带记录信用卡的资料。手机支付大行其道，大家可能都使用过，他们的原理是将信用卡绑定在这些手机钱包之内。每次交易的时候，这些手机钱包只会发出一次性交易代码 token， 交易完成或者是过了时之后，交易代码就会作废。而且因为信用卡资料没有被暴露，就可以减低被盗用的风险了。现时内地的支付工具在香港也都很普及，很多都是用静态或者动态的二维码 QR code 给钱。静态二维码就是平时在店铺外见到的实体二维码，大家利用手机支付程式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给钱。不过很多不法分子就会贴一些假的二维码去盗取款项，所以大家在给钱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动态二维码是在手机支付程式上生成的二维码，二维码图案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变更，防止被不法分子盗用。商户是需要扫描客户手机上的动态二维码才能够取得款项。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9日星期五，广东广西。咁啊，头先咧，呢个出边控制室姐姐就叫我咧提翻阿敬国兄啊，做翻一样嘢嘅。 系，我就忘记咗讲个歌名。虽然系我年纪嘅人咧都知道，头先嗰只歌叫《好歌献给你》。咁我亦都讲咧，就话演艺界嘅人咧进与退之间系好难拿捏嘅。咁罗文嘅退，你從一個角度嚟睇，好似話幾好，因為佢仲喺個事業，雖然都唔算話最高峰嘅時候，但係都係好多人仲識佢嘅時候，咁佢就過咗身啦。咁係咪一個好嘅退場呢？當人仲記得佢，咁定係其實唔係嘅喎？應該等佢慢慢慢慢優雅地老去，而優雅地慢慢退場呢？咁樣。 喂，其實你講到演藝界嘅人士咧，更加。即系嗱，我唔特别讲人名，因为都几多啲例子嘅。好多人咧就会开头就谂住，即系喺去即系高峰时期退场， 急流勇退。 急流勇退，咁啊封咪也好，或者即系啊古今中外都唔少，即系有啲明星歌星吓诶息影又好，或者即系退出，然后跟住走去即系从事第二啲职业，即系希望系咁啦吓。咁但係亦都有不少例子咧，就係、是、當佢哋以為佢可以寫進圓滑轉行轉業嘅時候咧，結果佢可能翻翻出嚟。咁有啲人翻翻出嚟咧，就獲得歡迎啦，或者甚至乎再創高峰啦。亦有一啲古仔就係咧，即、就、係、是、一沉不起啦，亦都好難去再甚至乎即係唔好話再上高峰啊，甚至乎係即係變成咗一個笑話都唔定。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好多人就會講緊啦。哇！呢啲人就係咧唔識進退啦，唔知道咧啊，其實你已經過咗氣啦，或者點樣咁。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真係點樣會知道自己係咪喺嗰個所謂嚇？在个时候应该复出啦，定还是系应该吓随住自己头先讲随住自己心意吓选择自己嘅路向。演艺界有阵时好惨嘅，我自己会谂，因为根本你就唔系净系你嘅演艺实力有几强， 有時仲要講好多際遇啦，你遇唔遇到個好嘅劇本啊？有冇一啲好嘅音樂人幫你製造音樂啊？等等，咁亦都可能講緊觀眾緣啦。譬如而家可能唔再興一啲嚇演歌式嘅嚇，好似阿羅技咁嗰種唱腔，可能而家我唔知啲黑得唔得啦嚇。或者而家中意啲 auto tune 嘅，咁啊可能嗰隻就未必啱使啦咁。嗱呢一啲咁樣嘅古仔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就以嗱呢句嘢，我想特別講嘅就是、以成敗去論英雄，即系到最后屘，我哋睇翻个 outcome， 睇翻个结果咧，就推论翻嗰个人咧，无论系进或者退，究竟佢系即系做得啱定错？但系其实咧，我哋有阵时我哋马后炮就叻啫。有阵时我都会问翻自己，尤其是落一啲好 mean 嘅即系 comment 啦，一啲好刻薄嘅评论嘅时候咧，好多时我都忍一忍，因为我都想睇下究竟系咪我系胜利球迷啊。即係有陣時睇波都係㗎，最近嚇曼聯嗰場波，哇輸到阿媽都唔認得，洗版洗到七彩，大家鬧到七彩咁樣。但係其實，喂，我哋諗就容易嘅啫，真係有陣時。 頭先其實聽阿周 Sir 咁樣講咧，我突然都有一個另一個諗法咧，所謂我哋進與退嘅智慧咧，其實係咪一個評論嚟㗎？即我的意思是一个评论，是其实这个智慧呢是永远都不会在之前有什么发生到的而知道。永远好像刚才周Sir那句呢，很有感觉，就是马后炮。即你永远都是例如那个人哇在这个时候进攻机在这个时候退，实在太聪明。可能讲他打仗的又好，或者讲他自己的事业的进退又好。是事后真的之后先讲返佢有几犀利。再加上呢好可能我哋讲佢事后嘅时候呢仲加上一啲咁佢本身个人系好嘅劲嘅，佢点样进点样退其实都会系一个智慧嚟㗎啦。咁嗰隻。我喺諗緊其实系咪真系人哋配落去嘅呢，所谓我哋当话考虑智慧考虑进退嘅时候应该要点做。嗰种智慧其实系人哋配落去嘅。是人哋之後去做一個評論嚟嘅，佢並非一個講緊咧本身嗰個人喺當刻個時候嗰個進退考慮嘅時候咧嘅一個考慮點又好，或者一個嘅真實嘅心路歷程嚟嘅。咁即係話咧，我喺度咁睇下，如果假設呢一樣嘢係咁樣嘅一個方向嘅話。咁其实所谓进与退嘅智慧，就系无论我嗰时候谂住退，我就真系谂住退，我咪退咯。咁跟住念念不忘，总有回响，我翻翻嚟，咁我咪翻翻嚟咯。咁我就系而家就系中意啊嘛，我就懒理其他嗰啲，即系千夫所指，或者系笑我，或者系话我守唔到寡，或者乜嘢都好。咁我就係當刻嘅一個安心，同埋當刻嘅一個平安。我覺得咁樣做係最好，呢一個先係智慧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係咁嘅，其實有少少係即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咁個嗰種咁樣嘅感覺啊。即係當講緊話進與退嘅智慧，係咪講緊呢一種嘅心境，而唔係一啲喺度考量究竟點樣為之最好嘅情況？ 咁但系，如果你以人或者系我哋一路以嚟自细受嗰个训练啊，无论翻学又好，或者出嚟社会做事都好，梗系要你做一个理性嘅判断啊，做一个理性嘅抉择。咁最简单嘅所谓嘅理性嘅抉择，梗系做个啊， 权衡轻重 系啦，正与负啊 ，pros and cons 啊，咁样嚟计，哎呀，我留定好咧，走定好咧，咁究竟咁啊，列张清单出嚟，睇下边个多啲咁样咧。好多时啲人就咁教人啦，表示都系咁教人噶啦，我相信系嘛。咁如果头先你所讲嗰番说话，亦都基本上即系等于我头先讲嗰句嘢咯，即系你人其实以为自己掌握咗宇宙之中嘅规律，喺个社会之中嘅生存之道，就将你自己认为系啱嘅，经过计算嘅一个结果出嚟，咁你就话：，哎，我其实应该喺3月16号要退场嘅，呢个系最好噶啦，咁样。 咁但系呢个其实你自己计算出嚟啫。呢个世界如果我哋相信系不断变动嘅话，你系计算嘅时候，你都系计紧一啲你过往嘅经验，同埋你去做一个估算，根据你过往经验而作出一个咁样嘅定案啫。咁到时如果真系变动咗，咁是点呢？我哋有冇一个啊叫做contingency 中文咩嘢？我又唔记得咗。 即系后补计划啊！ 后补计划咧， 都系咁啦。 话咗退，突然间，咦？唔系喎，原来有人出多3000万请我唱多场 show 喎。咁我又唔退字咯。咁系咪咧？因为如果你用纯粹嘅理性分析 cause and benefit 嗰度去，咦？多3000万，我咪应该唱多场咧？是不是应该这样讲的又 是啊，所以 我自己其中一个呢，在大家刚才一路讨论的时候呢，我都在想想，其实如果求平安，有一个平和的心境，而从而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就为之一个智慧，最终那个情况是无论进退或者有什么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咁其实只要佢好知道自己做乜，其实就已经系一切嘅。即系我意思一切咧，就即系话佢其实当刻究竟系进系退，半进半退，迟进后退，乜嘢都好啊。其实系唔重要嘅， 即系弹入弹出都冇所谓啦。 系啊，弹入弹出都冇所谓。你话我系咪连任？跟住我究竟又唔系连任？咁其实系冇乜所谓。 嗯， 只要他真的很清楚自己做緊啲乜，而他又真的從而得到一個平安的心境。其實這個就反而是智慧，因為我都在突然間這樣想呢，剛才梁敬哥一直說的時候，我有一個影像出來，那個影像類似就是有個人站在這裡，他可能是名人來的，跟住呢他就退了這樣的隻。跟住啲人咧就開始圍住佢，就好似頭先話：喂，你唔應該退，你應該遲少先退，咁樣就會比較好。你呢個時間唔啱啊，咁樣。咁跟住嗰個人咧就可能會答翻佢：其實你哋睇嘅唔啱，點知唔係對我係最適宜咧？係因為呢一樣嘢係真係永遠都唔會有人俾佢清楚。係啊，所以我真係咁嘅諗，就係咪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 咪但 Muse 講嗰樣嘢咧，同我哋第一節開頭最開頭嗰、那個即係經文咧係好相關，因為你有信仰嘅人，即係我唔係講緊宗教信仰，係你對人生價值或自己嘅係啦個信念，你自己知自己做乜咧？嗱，其實好老實講啦，不論係高官、有錢佬或者係智者咩都好，你有幾多嘅智慧嗰樣嘢，有四個字咧。叫利令智分，即利益或者各样嘢会令到你自己嘅智慧或者智力咧，有阵时咧就会变得啊衰落嘅。咁我讲几个例子啊，嗱，譬如咧权，嗱权啊，讲紧政治啦，好简单嘅啫，即有几个人物，我值得讲下啦吓，不过都系历史嘅，咁大家唔使担心啊。咁第一个咧，我讲张良同埋韩信。呢兩個人就成日都俾人認為張良就好識撈，於是乎佢就好識得急流勇退。就喺呢個劉邦阿登位之後，馬上就過路歸田，於是乎佢就得享善終咁樣。咁大家就歌頌佢成為一個非常聰明嘅人啦，超級軍師又好厲害咁樣啦咁另外同佢同期嘅一樣都係幫同一個老闆咧，佢就調翻轉頭就串到不得了嘅，嗰個叫韓信。咁啊，結果咧嘅性格 死於女口啊， 咪冇辦法啦。咁啊，呢個你就知道佢咧，其實就哇，我哋好容易諗到呢啲例子。我哋教年輕人又好，或者我哋自己諗嚟去提醒自己又好。嗱，呢兩個例子我哋就好明顯係經典嘅案例啦。但係有陣時我哋會諗啦嚇，我如果我哋講緊個價值信仰，有陣時得其心安就最緊要嘅。譬如司馬遷咁樣，另外一個啦，呢、這個就唔係同期啦嚇。另外一個即係歷史學家，咁佢願意嚇犧牲，仍然繼續寫佢認為啱嘅嘢。嗱，佢呢個都係心安嚟嘅。嗱，呢啲人有信仰、有價值、有自己嘅一套理念咧，其實佢好舒適嘅，我覺得。即係我呢句講啊大咗嘅可能啊，或者佢即係俾人哋鋸咗嗰啲，咁啊可能好唔舒適都唔定。咁另外一個例子，我覺得貼地啲啦，唔好講啲歷史嘢啦。 一講到錢，嗱利就係講到錢啊嘛。嗱，各位聽眾嚇，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買賣股票啊，買賣樓宇啊，嗰種腎上腺素提升啊嘛，大佬。當我去諗住高追定還是低揸，點知原來係高揸低追，古靈精怪咩都有啊！結果咧，我哋就真係輸身家又有啦嚇、啊，有啲人就可能落錯注啦嚇，站錯邊啦嗱。点为之进，点为之退呢？嗰啲好多股评家，嗱，我冇得罪人啊，我冇讲边位噶，即系佢都会俾好多 hints 嚟嘅，俾好多即系俾好多唔知图表又有咩都有。咁但系问题到我落注嗰刻，我哋又建基于啲乜嘢？然后输咗嘅时候，我哋嘅心态又变成点呢？咁另外最后一个例子，我就唔讲即系实例啦，息啊，名利权息里边嘅息啊，即系可能唔一定系女色嘅，蓝色都得嘅啊，即系可能系即系类似啲恋爱又好，或者各样嘢啦、啊都很容易令到我哋咧个进退失据，即系我明明已经追我有个老婆好啦，嗱老婆唔系讲你啊，唔系讲我自己啊，但系见到个靓女喺我身边行过咁样吓，于是乎我就即系色心又起啦，咁点算咧？会唔会嗰个进吓，嗰、那个进同退？最近咪有个台做嗰啲节目讲紧啲夫妻关系嘅，又好红啊，咁里边其实都有诶，开头嘅时候好多嗰啲所谓诱惑啦，咁啊唔讲本地嘅节目，我海外嘅节目都好多讲嗰啲诱惑啊，究竟我应该系去定系还是缩咧？咁呢啲其实都系好多人生嘅智慧需要学习嘅嘢咯。 咁人生嘅智慧学习，我哋成日都话人类又永远唔会从错误之中学习噶。咁呢个又点算咧？即系我哋会经常犯同一个错误，正所谓就结了疮疤就忘了痛啊！唔知道嗰阵时痛嘅时候系几咁辛苦，几咁痛苦。 其实林永哥咁讲，我都非常之认同。其实我不嬲咧，都觉得咧，又唔系有啲好似伟人咁咧，话我错过喺度，我以后唔会再错噶啦。咁嗰只咧，其实呢个系真系几唔符合人性。 冇错， 其实人性系错完，通常都系从一个错误咧再错落去咧。咁其实嗰个先至系比较系人性嚟嘅。所以我自己觉得头先求安心呢件事咧系非常之唔容易做嘅。即系我反而就系只不过喺度咁谂，我哋倾紧所谓嗰个智慧，如果有一个智慧老人嘅话。咁其实佢都唔会有一个好最好嘅方案俾每一个人係点为之好嘅退好嘅进。最好嘅情况就係你自己无论进退都心安。应该呢个呢对佢嚟讲就係最佳嘅策略。即係我喺度諗緊就係呢个唯有係最高嘅智慧。即係如果有一个人係咁样同你讲返嘅话。 咁其实如果讲到呢一度咧，我哋一路以嚟自细所受嘅训练、所受嘅教育咧，其实冇教育到我哋有一个智慧，只系教育到我哋以为我哋掌握咗生存之道嗰种计算啫，系种计算嚟嘅啫。但系我哋读书嘅时候又话：，喂，你唔好成日咁多计算啦，冇咁多机心啦。呢个令到我产生一个好大嘅疑惑。其实我哋真系冇智慧。 第三次翻嚟咧，我哋倾下啲智慧，即系真系点样由个增长嗰一类嘅智慧啊。跟住只歌咧，系咪阿 Muse 拣嘅？ 系啊，一个觉得近期好好嘅歌手，咁有一首好好嘅歌，佢系汤灵珊啦。咁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当所有人都喺度 faking 嘅时候咧，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 honest to 你自己 ，honest。Set it up. thinking that I can't do enough. Wrote too many songs about love, so I never really learned to grow up. I don't wanna be young, rich, and famous if I can still be myself. So until my music gets famous, I'll spend more time on myself. So what would I be if I said I'd stop? How can I dream when I gotta wake up in the city of m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食物环境卫生署表示，由下星期一起，市民进入食环署的办事处和室内设施，包括辖下的公众街市、小贩市场和熟食市场，要先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可入内。发言人表示，考虑到市民需要时间去适应，尤其是公众街市、小贩市场和熟食市场。食环署在措施实施初期会较着重公众教育和宣传，并且提供技术协助。在适应期内，例如如果个别人士因为真正困难未能够使用程式，食环署会以务实体恤态度处理，例如容许他们填写访客资料登记记录表，作为替代措施。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于12月19日举行，廉政公署表示，執行處調查人員將於選舉日派駐全港投票站，以便迅速處理查詢和投訴，以及在有需要的時候採取執法行動。防止貪污處亦會在當日到個別票站觀察投票和點票過程。廉署又說，為防範不符合資格的人士借詐騙取得指明團體的會員資格，以眾票手段取得投票权，防贪处已经向立法会功能界别下的指明团体发放指引，协助他们加强会籍管理。防贪处亦向首次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指明团体提供防贪建议。海关破获有纪录以来最大宗走私案，检获物品包括名牌手袋、名表、衣服、鞋履、电子产品、贵价食材和护肤品等。海关说，检获物品市值估计大约12亿元，拘捕一男一女。海关区域巡逻船今个月14号晚上在东龙洲附近截查一艘内河船，在部称载有600吨胶粒的24个货柜，发现装有高价值未有再列于清单的货物。海关话，内地对进口货征收关税，以检获的一款价值8000元的面霜为例，走私一樽就可以逃避超过10000元的税款。他又话，加强打击利用渔船、等船和快艇等走私活动下，不法分子改以内河船运货到内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10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6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

例如你可以加入素食群组，和朋友互相分享健康美食的资讯。最后是环境，亦即是令自己易做，例如定期在网上订购蔬果，令雪柜随时都有新鲜美味的健康食材，这样改变就水到渠成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改变好容易》，作者奇普希斯和丹希斯，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晚最后一节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是进与退的智慧啊！我哋三位主持仲喺度啊，梁敬国、王仲远同埋我周志恩啊，仲喺呢度讲紧进同退嘅智慧。去到第三节咧，我突然间谂翻我嘅初心啊，我嘅初衷，点解今日要讲呢集咧？正正就同头先第二集尾嗰个概念即系不谋而合啦。就是咧，俾人鬧咧，鬧我啦嚇，唔關其他行家事啦。就是、教育咧，冇教到大家咧，正式去諗點樣為之進同退啊。呢、這個亦都頭先我一開頭都講啦，因為咧好難同一啲年輕人咧，尤其是係中學生咧，去講到呢一啲概念，因為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咧，我又唔敢講話佢有進冇退。但是那种退呢对他们来讲呢其实是第一在他们的生命轨迹里面呢他们多数都倾向是进的即是尽量去攞多啲啦即是选择的时候呢好少会想怎样尤其是有些策略上的退却呢即是几大都空咗先噶啦，出咗嚟已經暗暗，尤其是男仔嚇，喺個球場度明明唔夠人哋啊！我得幾兄弟嘅啫，但人哋有十幾人咧，我哋照樣喺度扮曬嘢咁樣，即係細細個已經係咁噶啦。咁啊，而家就唔喺球場啦，而家可能喺網絡上面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我哋要同佢講咧，退要有智慧咧，其實對於年輕人咧，佢哋嘅發展軌跡咧，一啲都唔容易啊。就算你讲到历史名人嘅故事也好，讲到头先开头讲嘅陶渊明啊，或者我有阵时都会同佢讲下王维啦，王维就唔系完全退却啦，咁但系就耐唔止，总之 weekend 就 retreat 下，啊，得闲行去深山度写下诗啊，画下画啊，咁啊叫做吓、啊、relax 下咁，咁但系呢啲咧对于同学仔嚟讲咧，一个字讲晒就叫做闷啊。即系点解会退嘅咧？吓、啊，做乜做人要咁样嘅咧？吓、啊，俾人哋吓，点解要缩嘅咧？好多时就未必谂到咧，原来退有阵时咧系一种即系以退为进嘅呢一种咁嘅策略，对佢哋嚟讲系太困难啦。咁啊，敬国兄呢度咧年纪最年资啊，历练吓最多系你啊，我收翻嗰句噶啦。喂，你点样去同即系如果我叫你？即係幫下手教下我啲年輕人啊！你要教啲學生咧，你有啲咩智慧俾到佢啊？ 我一開場我已經話我冇智慧噶啦，我哋要睇 呢下先有智慧啊嘛。 蘇咗咩叫以退為進啦、啊？成晚唔使做啦佢。 咁我唯有係讀聖經啦，我讀咗傳道書俾你哋聽啦。咁嗱，如果你話要教啲細路，都唔係應該係細路嘅，我都做過佢哋個年紀啦，十零歲。咁我哋都讀過《岳陽樓記》嘅。咁范仲淹呢个人物，咁佢其中《岳阳楼记》入边嗰句都千古传颂啦，系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如果简单嚟讲，佢系进退为谷呢位哥哥。但系另一方面，你可以话佢进与退之间，其实佢系谂过嘅，只不过佢唔舍得啫。佢进嘅时候。佢又唉，黎民百姓点搞咧？咁即系其实即系同自己面上贴金啊！简单嚟讲就系话， 冇佢唔掂。 系啦，即系嗱，我居庙堂之高，其实我为咗你哋，就所以我唔退噶啦。要我退嘅时候，哎呀，我又担心我嘅君主，我金上唔掂，冇咗我喺度，即系又系仲自己面上贴金，即系又冇我唔掂。所以呢个哥哥。 所以阿蘇適咁鬼憎佢係咪啊？咁你話如果再同佢哋去講嗱，我已經同佢哋隔得遠啦，我又冇教書，又同啲年青人又唔係經常接觸。如果你用翻佢哋啲語言，我啱諗到就係話，唯有係用打機嘅啫嘛。打機每一個啊咧，你升唔升咧？有陣時你係咪升咗未必好嘅喎？升咗嗰個可能令到自己死多幾次嚴重嘅喎，可能就武器用多咗，但係未必係有個好處。但係你唔升字，你喺嗰個 level 度可能打多幾嘢，攞多少少武器咧，可能就令到你再升一個 level 嘅時候咧，就叫做嚇阿 Sir 最中意講啦 ，better equip 係嘛？啱啱咁講啊？ 我諗呢樣嘢又幾難去即係同學生講咧嘅原因係唔係打唔打機或者即係用嗰啲例子嘅問題啊？頭先講緊咧嗱，即係譬如好簡單嗱，用翻一個年輕人常常有的困擾話，有咩事可以一間即係即刻補充嘅隨時，就譬如見到個女仔啊，咁咧佢啊可能係好想追求啊嘛，要跳淑女君子好球咁。咁有陣時你可能都會即係我哋做輔導都會同佢講噶啦。哎呀，而家唔係 中學生不應談戀愛嘛。 啊，咁啊去到大學先啦、啊、我講大學生啊，我收。我收回，咁有時你都會提佢嘅，你有時提佢就唔好咁心急，有時人哋都未必又會接受嘅，你都可能要做多少少，即係你唔好咁，你人哋都好多可能考慮嘅因素啊，咁但係你諗下啲小朋友啊，即係好心急噶嘛，好多時佢忍唔到自己嘅一啲即係諗法，咁你越提佢叫佢啊唔好咁，即係唔好咁，我哋而家用啲。字眼就冇咁扯啦，你唔使日日喺人哋 IG 度留言啊，又人哋眼金金望住人哋，望到人哋驚啊咁。咁但係有陣時佢哋真係對唔住啊，即係不能控制，不能自拔啦。咁呢一種咧，有陣時你同佢講，叫佢嗱，你有陣時即係褪一褪啊，你唔好咁急，俾啲空間佢，可能咧人哋就未必會咁唔接受你咧咁。咁但係我自己嘅經驗有陣時咧，嗱，即係唔單純係講緊我接觸，因為我啲叫大仔啊，即係年紀都相對大啲，有時啲細仔咧，以前我好耐之前教書啲細仔咧，真係好搞唔掂嘅，即係中一二咧，突然間情竇初開嗰種心態咧，你真係撳佢唔到嘅有陣時。咁佢明知自己撞板咧，佢都會衝咗埋去。咁結果翻到嚟喊苦喊忽啦，又揾你傾一大輪啦咁。咁有陣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咧，嗱，我唔係話叫大家真係叫擁佢哋去出事，但係有陣時呢種進退嘅智慧咧，係必須要經過一啲實踐啦，甚至乎一啲失敗啦。嗱，有啲好聰明啲嘅小朋友或者聰明啲嘅大人啦嚇，佢就未必係用自己嘅失敗去換取智慧，就可能睇人哋嘅失敗就換取自己嘅智慧。咁但係其實世界上面好多人，包括本人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咧，點解會有啊？我唔敢話我自己有智慧啊！我學阿敬國，我話冇智慧嘅，但係我係領嘢領得多。咁有陣時你明知道咧，你進埋去咧就會冚頭啦。有陣時你退亦都唔一定啱嘅噃。咁啊，有一句經典啊嘛，忍一時就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但係有陣時有啲環境咧，你退咧唔係海闊天空嘅。你係死無全屍喎， 退無屎所啦。 係啦，咁有啲位你就即係，我覺得呢啲咧係要有一啲經驗啦，或者一啲尤其是失敗嘅經驗去 back up 咧，你就更加深刻咯。 其實咧，聽大家咁講咧，退咧真係比進難好多，真係進時容易退時難。即係嗱，首先咧就係退好講個時機點為之退得好啦。而当中呢最难嘅时候呢就係、是、我退嘅时候，如果我喺高峰我会有唔捨得。我係跌緊落嚟嘅时候我係会唔甘心。而我喺嗰刻最适当嘅时候我永远都唔知道。即係其实呢退係好似头先周 Sir 讲佢嗰啲学生咁样。年轻人可能就係进攻呢佢哋就好積極，但係識唔識得退，或者覺得退嘅藝術係點樣嘅話咧，咁好可能咧都永遠唔知道，甚至乎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學唔嚟嘅。嗱，所以同阿周 Sir 少少咧唱反調，就係因為點解咧？我呢下我覺得我自己唔應該退，哎呀，我唔應該而家退，又或者我呢下覺得我應該退落嚟噶啦咁樣，跟住佢未退啦，咁即係。下一刻咧，佢会遭遇同样嘅情况，就系、是、仍然唔舍得，或者仍然唔甘心。跟住咧喺嗰刻系最适合可能退两边都唔系嘅时候咧，佢就喺度寻找紧，我系咪应该 等緊一個高峰，或者有一個就嚟跌嘅跡象之前，我就應該退咧。呢、這個係好難，呢、這個令我想到咧，就係其實咧喺你可以叫做真係 IO 我嗰個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咁啊，有一個change 嘅一個 theory， 一個改革嘅 theory。佢喺度咧叫 Sigma Curve 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其實好似一個機構，佢由一個成立，跟住去到成長，跟住去到高峰期，跟住到佢衰落，咁啊一條咁樣嘅曲落嚟嘅 curve 啦。咁咧根據佢嗰個嘅理論咧，就話你應該喺咧 growth 成長同埋喺你個成熟之前，即係高峰之前嗰段時間咧，就應該做一個改革嘅。咁樣咧，你就可以穩步上揚啦。咁樣，但係呢個咧，而家咁樣聽落去咧，的而且確係真係好似海市蜃樓咁樣咧。即係其實係咪存在嘅咧？喺實際上，因為你喺升緊嘅時候，有邊個肯想會突然間會改啊？係啊，即係話等於我點？我喺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高處嘅時候，你其實係永遠感覺唔到自己係喺最高處噶嘛，咁所以你係永遠都唔會捉到咧最啱退嗰個嘅時候同感覺，呢、這個只會係喺理論上邊、概念上面存在，而喺真實人去叫實施又好、運行又好去做嘅時候咧，其實睇起上嚟係冇乜可能的。 唔係有陣時好痛苦係咩？你頭先講緊啲做生意嘅人，我諗我就冇乜資格去教人做生意啊。但我呢幾年都見到好多得意嘅例子啦，例如嗰啲地產公司好大間嘅，特別大嘅，走咗去做電動車咁樣，搞到起暗暗咁樣。咁結果有啲人就話我唔知關唔關事啦。有啲人就話佢可能係業務嚇就唔集中，咁啊於是乎咧就結果出咗事。咁啊當然可能有更多因素啦。咁亦有啲咧就話佢抱殘守缺啊，淨係掛住做收租佬嘅啫。咁咧，佢雖然係一個曾經好大嘅地產公司，但係結果佢一路都係掛住收租，又唔不善改革，咁結果咧一路就萎縮啦，唔能夠成為再繼續成為霸主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唔同嘅故仔咧，我又係去翻頭先我哋討論嗰個概念。我哋側邊嘅人咧就成日都係咧就好犀利嘅軍師啦，猛咁喺度就講話，我係你咧，我喺嗰陣時咧。我就走去投資啲乜乜物物啦，咁即係有啲譬如牌子就最衰唔講得啊，有啲牌子好勁噶嘛，以前即係做手機啊，成為咗呢、這個即係計某啲啊大品牌以外嘅一啲啊大中華區嘅名牌咁，但係結果唔好意思啊，一個浪冚埋嚟咧，有陣時真係浪過咗你先知道自己有冇著泳褲噶嘛，即係唔係見到人哋有冇著泳褲啊，你自己冇著泳褲喎，最慘係。咁呢啲咁樣嘅所謂進退咧，你話巨企咁勁嘅跨國大企業富可敵國嘅 CEO 啊，佢去做一啲決定都咁唔容易，咁啊更何況我哋呢啲市井小民咧，面對究竟而家個未來嘅樓市股市啊，究竟聽日係啊聽日應該冇問題嘅，過兩日啊究竟升定跌？啊！我應該係隨波逐流跟人哋買嗰啲嚇，哇！話俾你聽個 number 就升嘅股票，定還是嚇、我應該係留喺度？但係啲人就話俾你聽，你會咁樣，你唔做嘢，你褪咧就會輸通脹咁。哇！對於一般人嚟講咧，算啦，唔好諗咁多啦，我都係飲飲食食，風花雪月嚇，買下呢個商品咁啊算噶啦咁。即係我諗好多人咧喺嗰啲位咧，到最後唔好諗啦，啲進與退嘅智慧呢啲咧，留翻你廣東廣西講啦，我都係攤平平算啦咁。即係我見到有陣時就係咁，而更加唔去學習呢一樣嘢咯。結果個浪都未冚到埋嚟咧，咁就唔緊要啦，即係都水浸到眼尾啦。 咁一般人，你头先讲嘅就係话佢觉得喂生活嘅嘢好係一餐唔好係一餐，嚟到就 煮到嚟食。 係啦，煮到嚟食囉，諗咁多做乜呢？咁呢个亦都係一个所谓嘅民间智慧喎。因为你如果你每天都喺度担心緊，究竟喂我听日究竟呢个 number 得唔得，嗰个 number 得唔得，我是不是朝头朝种树晚锯板好啊，还是我等多一两个礼拜好呢？这样可能令到他即是一般人如果用电脑的程式来看，他的 CPU 容量都有限嘛， 你用啲咁多嘅嘢去谂嘅时候咧，可能佢搞到自己都唔掂啊，进又唔识，退又唔识啊。咁佢可能用翻佢自己，基本上我发觉我哋讲下讲下咧，系讲翻系阿 Mills 所提嗰样嘢，就系话你心之所安，你就去做个抉择啦。好多时其实就系真系可以做到一个比较上好嘅决定嘅。反为你瞻前顾后咧，即系嗱啊，计埋啲微积分啊，用架超级电脑咁样去整一出嘢出嚟啊。有阵时你都可以搞掂嘅，但系有阵时就系你整得嚟咧，可能个市已经转咗咯。虽然个超级电脑都好快，但系个市可能仲快过你超级电脑噶嘛。因为人哋都用啲超级电脑嚟计紧噶嘛，一样。咁去到最基本嘅一样嘢嘅就系话，喂，何苦来哉呢？你成晚喺度谂啊，成晚攞张纸出嚟计下呢个 pros and cons 啊，加加减减啊，跟住先做一个所谓嘅明智抉择。我进与退之间，其实有阵时你问翻自己一句说话，就系话究竟我行前一步，我自己舒唔舒服呢？我退后一步，自己系舒唔舒服呢？你问翻自己，同埋你问翻自己，我成日都，如果我有机会同啲年轻人讲说话嘅时候，我都系有遇到任何嘅困难或者任何大嘅决定嘅时候，就问自己两个问题嘅啫。第一个问题就系话，最差嘅情况出现会系乜嘢呢？你自己想想，跟住就系如果呢个情况出现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应付得到呢？如果你两个答案你都清楚了然于胸嘅，咁你咪去咯。就算最差嘅情况出现咗，如果你计算，唔好话计算啦，你谂过你系可以应付到嘅，咁冇乜进与退噶噃。即系其实翻转头就系，好似我哋又用翻我哋传统嘅智慧，由细到大教出嚟嗰套嘢就系、是，喂。去得过咁样，咁当然啦。喺成个过程之中，你就算觉得你应付得到，其实你都要真系唔好呃自己。你觉得真系自己应付得到至好。如果你呃咗自己嘅话，其实呢两个问题都帮你唔到。 我讲多少少吓，就系好简单啫。即系阿梁敬国呢一段咧，于大家录起咗佢。尤其是佢话自己冇智慧咧，咁最后做咗一个咁有智慧嘅总结吓。 咁啊，多谢阿敬国兄俾到我哋呢个金石良言啊！原本我都以为佢冇智慧嘅，估唔到咧，到最后咧，我袋一千落袋，礼拜一翻到学校咧，我同啲学生就攞住呢段嘢咧，再加埋佢嗰段经文咧，即系要教下书啦。呢、這个时候，咁啊嗱，星期日咧，我哋咧个题目咧，哇，好正，即系同我哋好似好吻合咁，相信、知道，哇，呢个题目好得意啊！你究竟相信啲咩咧？你又相信啲咩咧？咁啊，当日咧又有阿梁敬国兄啦，咁啊，仲有咧文杰华啦，同埋卢伟力啊，呢、這个老铺啊，有呢三位啊，继续去助阵。咁啊，今晚咧点俾大家最后呢首歌啊，郑欣宜啊，最难行的路，我哋嘅人生路当然唔容易行啦。咁啊，大家一齐听下只歌啦。 拜拜， 拜拜。 生那段旅途，与那旅人共舞。 大失，唯博爱重高。